风轻快，蒙那拉晒温热一下未来，我们分不开，梦想自在小时代，虽然渺小的存在，却不随波坠入海，我们等着花开，年少遍体鳞伤的成长，我们都一样，都把手指的愿望说好都不能忘，年少遍体鳞伤的成长，我们都一样，生活有爱慢下来，月光洒在窗外，我们仰望星空，想象未来，绝对要精彩，有种意外叫恋爱，我们最终才明白， 我们其实

起，想起想忘记的人，让过去温柔无情地拥抱你。你可以在我怀里坦白赤裸，我们可以疯狂流汗再脆弱。直到你随时都可以回来，我们因彼此而自由而存在。你可以再脆弱，我是你的家，也是你的旅程。我是那个你不常打开的盒子，永远在原地等待，等你回来听我重复这旋律。就这样几分钟，一辈子。如果我是一首歌，我是那首很爱你的歌。如果我是一首歌，我是那首很爱你的歌。 Welcome to my life. Welcome to my life. Welcome to my life. 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It's our party, we can do what we want. It's our party, we can say what we want. It's our party, we can love what we want. We can kiss who we want, we can screw what we want. It's our party, we can do what we want. It's our party, we can say what we want. It's our party, we can love what we want. We can kiss who we want, we can screw what we want. Red cousins, sweaty bodies everywhere. Hands in the air.We came to have so much fun now. Hey, somebody here might get some now. If you're not ready to go home, can I get a help? No. Cause we gonna go all night till we see the sunlight. Remember, only God could judge ya. Forget the haters, cause somebody loves ya. And everyone in line in the bathroom, trying to get a line in the bathroom. We all so turned up here, getting turned up, yeah, yeah, yeah, yeah. So la-da-dee-da-dee, when we like to party, dancing with my lead. 期待每一天，每道菜都是爱的 烦，过期的思念，为街头爱恋，冷冻的睡觉，冷战的时间。哦哦哦，闭眼，抛弃前嫌，为你熬的汤好鲜甜，苦瓜也是甜，你为它改变，冰山好饱满，你在热恋。别惊讶，如果你想会说话，去爱吧，它在你回答。啦啦啦啦啦，酸甜苦辣，要有度量，全部吞下。别惊讶，冰箱会说话，这刹那你拥有魔法。啦啦啦啦啦，酸甜苦辣，爱是容纳，并不论代价。 陷阱。 那天你消失在人海里，你的背影沉默的让人恐惧。说的那些问题，我回答得很坚定，偏偏那个时候我最想你。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已经给你写了信，又被我丢进海里。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却还掉入我自己的陷阱。 第四名 Only Moves That Girl。 There's a girl, but I let her get away. It's all my fault, cause pride got in the way. And I'd be lying if I said I was okay about that girl, the one I let get away. I keep saying no, this can't be the way it was supposed to be. 火箭少女101卡路里。 为了变成小蛮腰，偏偏逼着一口气，为了穿上比基尼，吃草吃成沙拉精，天生丽质难自弃，可惜吃什么都不腻。努力，我要努力，我要变成万人迷。 我的卡路里， 拜拜，甜甜圈， 山川脉。 二名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这胡感受，今天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成平复无所，我不必再意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遍两遍三遍，最后百口莫辩，寂寞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苍白的坦白无言，别人为过去留一些尊严，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必要的全拿走，剩下的我亲手留下我们的口，别怪你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人宠，哪怕他不懂 蔡徐坤 Pulled Up。 Baby telling me all the time, got me saying what's on my mind, I can't tell what's up or down, I don't know my life or right, start it again, second chances don't come easily, I'm not gonna pretend that I saw that seems to be the same, whenever I am holding on for something new, I'll make it stay, and I'm gonna make it throughI've been acting crazy. Hold up, let's

青春大概都这样过。凡人一个，细水还等不到长流，抽刀已经斩不断情愁。我亲爱的朋友，不如一个在遗忘中不舍，醉心交错，青春大概如你所说，在花落时结果。很多青春大概都这样过，在遗忘中不舍，随心交错，青春大概如你所说，在花落时结果，期望很多，青春大概都这样过。还有遗憾，甚至很多，但我相信共你没有白活。 天窗，微弱的心也能帮忙。 新招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